狗年旺旺旺。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够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 精华液，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软。您要领6868-58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dy 老师，来自 VIP Kid。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这首诗呢，它的名字叫做《黄色的主题》。颜色是有魔法的，它能绘制出各种事物和情绪，而你们心中的黄色代表了什么呢？我希望是丰收的，温暖的。黄色的主题，秋日的山丘被我用一个个黄球点缀，宽广的玉米地被我团簇的橘色和茶金色点亮，人们称我是南瓜。在十月的最后一天，当夜幕降临，孩子们手拉手围着我绕圈圈，唱起鬼节之歌，歌颂丰收的圆月。我是鬼节的灯笼，獠牙虽然看着狰狞，孩子们其实都明白，我是在闹着玩呢。 Theme in Yellow by Carl Sandburg。 I spot the hills with yellow balls in autumn. I light the prairie cornfields, orange and tawny gold clusters. And I am called pumpkins on the last of October. When dusk is fallen, children join hands and circle around me, singing ghost songs and love to the harvest moon. I am a jack-o'-lantern with terrible teeth, and the children know I am fooling.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人保服务又升级，理赔夜市开张啦！自中国人保518客户节起，线下理赔服务网点时间延长至晚9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 4001234567。晚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东二环东便门桥到广渠门桥由北向南方向，南二环开阳桥到玉亭桥由西向东方向，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由西向东方向，还有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行比较缓慢，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 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06，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要打开博物馆之门，聊聊世界上那些有趣的博物馆，讲讲博物馆的前世今生。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世界遗产专家专栏作家谭怀宇先生，欢迎谭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 大家晚上好。 节目的上半时段为大家准备了这样一道题目，互动题目，请问世界上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是下面的哪个博物馆？ A. 法国卢浮宫， B. 俄罗斯的艾什米塔什博物馆， C. 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 D. 中国国家博物馆。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们的问题是，世界上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是下面的哪个博物馆？今天我们设置的微信互动的关键词是博物馆，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博物馆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话题中聊到的各家博物馆啊。其实很多朋友有这样的习惯，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陌生的国家的时候，除了那些必须打卡去的景点，他还习惯走进这座城市或者是这个地域的博物馆。我们知道啊，谭怀宇先生其实是一个环球旅行家，去过很多地方，博物馆是您必须要去的一个目标的旅游目的地啊。您觉得在博物馆里您看到了什么？为什么那儿那么吸引您？ 这是一种经验。那么比如说出去，刚开始出去玩谁都不知道怎么玩好，然后到那儿以后糊里糊涂去完，到那儿弄得懵懵懂懂回来，而出去走了有些年了，发现有一个办法特别好，就到哪儿先去博物馆，把这地方历史文化读明白了，紧接着去其他的文化更深的古迹全明白，所以这是一个方法。 哎，那我有个问题啊，谭老师，就是比如说您去博物馆之前，您是会做一些功课吗？还是直接就去看？ 是这样的，看博物馆呢需要一些所谓的技术吧，比如说看博物馆您要看不懂的话有讲解器，必须得听讲解器， 对，走马观花看一遍。 对对，包括那个咱们中国北京自己的博物馆现在都有讲解器，如果到那之后啊，我好喜欢这个瓷器，然后别的就没了， 然后拍张照片发朋友圈， 这个就有时候最终是对不起自己的，所以呢就是听讲解是很重要的。但是你到国外尤其是去比较远，离咱们这比较远的地方，它没有中文，这个就狠了。这个有，你到那之后你有好多那个比如西班牙语太难受了，怎么办呢？你就必须得想办法看懂这个标签，这是个硬指标，但是把这几关过了，后边还有几个关在等着你。 对，其实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查查他的过去，他的现在啊，他经历过什么，他的文化特色是什么，等你再看的时候你的感觉会不一样。其实说到博物馆啊，世界上最早的博物馆是哪家博物馆？为什么会有博物馆出现？我们让谭老师给讲讲。 这个问题问的特专业。这是博物馆的诞生， 因为喜欢收集的是人类的特性， 嗯， 只要是美都喜欢收集，包括咱们小孩似的，喜欢什么糖纸什么都给弄去了。其实那个前人就是这样的，他们收集东西以后呢，收集到一定数量了，哎，就想着怎么给别人看。 嗯，就是他有分享的需求， 对，有分享需求，所以呢，展示分享需要场所。刚开始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分类，所以呢，世界上第一个博物馆就是大英博物馆。 嗯， 啊，它1753年，咱们那是什么时候？1753年， 乾隆应该 是。乾隆， 嗯， 没错，乾隆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了，来了一批文物。 嗯， 然后来了第一批文物之后，他国王一看一高兴，又捐了几万本书。 嗯， 这两个加起来，哎，就够一博物馆了。现在的地点呢，就在咱们现在的去那个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就在那地方。 嗯， 然后呢，有了这两批东西以后呢，就是后来呢，来源就越来越多。 嗯， 于是呢，这个博物馆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以至于都没法盛得下了。 装不下怎么办？ 装不下怎么办？往外盖啊。咱们 不断扩建， 不断的扩建啊、 嗯， 来一批东西往外扩建扩建。所以呢，你就看那个大英博物馆底下那个地图，就一层一层一层往外展示的啊。 嗯、 对，所以大英博物馆的那个，我这拿了一地图， 嗯， 比如说它这个黑色的部分，就一层一层往外长出去的。 哦、 嗯， 大家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文艺广播，回复博物馆三个字，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话题中所涉及的一些图片。 对、嗯、然后呢，大英博物馆呢是世界上最早的博物馆，它呢收全人类的东西。 嗯 啊，所以呢，而且呢那个时代英国呢是叫日不落帝国嘛， 对， 所以它哪儿来东西都来。 嗯 啊，所以那个来的也特别杂，包括有一些原始的什么古生物的、 嗯、 那些还有什么油画图书啊什么，这种纸质全来了， 就是关于文化的文明的有价值的东西 一切全来了。 哦， 然后呢，以至于后来没办法，就先搁出一部分，先搁出一部分就是大英图书馆。所以现在大英图 书你自己单奔弄一个吧。 对对、 嗯、 现在这大英图书馆都是世界排名第一。 嗯， 他以为他不停的还在涨，就是全世界的书他那儿还在不断的涨。 对， 就是说大英图书馆搁出去了， 不断输入啊，不断的输入。 对, 对，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就是以前呢这里头收那个自然部分。 嗯， 植物的、动物的、古生物的、矿物的，这个也不成啊，后来又往外搁了一部分，就是英国就是没有英国伦敦啊，它就叫自然历史博物馆，实际上它是英国伦敦的自然历史博物馆。 嗯、 现在那个大博物馆，世界一共有三座自然历史博物馆，一个在伦敦，一个在纽约，但最早的是巴黎。 嗯， 巴黎单独的就是人开始时候就是自然历史博物馆。 哦， 啊，但是这里头有意思啊，就是伦敦这个虽然不是最早的，但是它是技术含量最高的，原因是达尔文是英国人。 哦， 这是彼此之间的脉络关系。 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标签。 对，所以这个就是到博物馆里头好玩的事儿就特别多。 嗯、 啊，就比如说这个自然历史博物馆里头，咱们都会知道这北京自然历史博物馆什么样啊？ 北京自然博物馆哈，嗯， 恐龙， 嗯， 古化石。是各种各样，就是小朋友们肯定是特别喜欢那儿的，是吧？一进去以后，啊，这个这么大的好玩的东西，这么多，那、什么鸟啊、花啊， 对，这就涉及到博物馆的分类了啊。 对对对， 其实博物馆最初的产生和博物学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 对，因为那个人类认知是一步一步的，刚开始的那个博物学呢是一个学问， 嗯， 然后呢，博物学呢就是有一种人叫博物学家。这个博物学家现在已经没了， 就没有专门的博物学家了， 现在讲究叫生物学家。 嗯， 鸟类学家， 就分类更细致， 特别细，分特别细。 嗯， 但是当时呢，博物学就包括什么呢？地质类，那个动物类， 嗯， 植物类， 植物类， 古生物类， 嗯， 还没包括文物。这但是拿一文物过去，人也懂。 嗯， 就这样，就是一包罗一切，所以呢，有这么一个博物学，所以呢，博物学家呢都在那几个比较文明那个靠前那几个国家，所以呢，有特别大的那个名人， 嗯， 比如说哈、啊，有一个名人叫理查德·欧文， 这理查德·欧文呢是这个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负责人， 嗯， 但是他不是馆长，原因是刚开始分出去的时候，就是从大英博物馆分出去的自然博物馆，然后就没设馆长，他就是负责人，然后他岁数特别大，他一共活了89岁， 嗯， 在那个年代里边他已经是非常长寿的人了，等他去世了以后，自然历史博物馆才有了第一任馆长。 哦， 所以呢这里边的，就咱们找机会再聊这里边的故事，这博物学家特别棒， 嗯， 他就认为这个博物馆不以前是什么呢，是这个博物馆那个第一是对专业人士开放，第二呢收钱， 嗯， 收很贵的钱，但是、这个、 门槛比较高， 对，然后欧文就说这个博物馆应该向公众开放啊， 对呀、 啊，然后那个它可以提高社会的文明素质，这文明素质怎么提高啊？您就只要是到博物馆里来学习，增加您的认知，增加您的文化水平，所以呢提高的您只要来什么都能提高。 嗯， 但是当年呢，就是英国，咱们想想100多年前那雾都啊，是吧哈？它好多工人在 那，空气污染， 对、 嗯、 工人的那个水平不高。 嗯。 就欧文就说了，你们来吧，下班你们来，我给你们开夜场。 哎，这就涉及到这个博物馆夜场的事儿啊。很多朋友可能看过这个电影《博物馆奇妙夜》，我们张欣也特别找了这个电影的原声，在博物馆里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们一起来听。在博物馆奇妙夜里发生了很多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啊，这样奇妙的啊。 你说那电影里头， 对 啊，对对对，实际上真正呢，就是只要是到国外的博物馆，我就傻乎乎的，我就到人去问去了、 嗯， 到这自然历史博物馆去问去，我说你们这儿有自然那个博物馆之夜吗？后来人说我们这儿一直有啊。然后什么叫博物馆夜啊？就是咱们电影里看到那个，我说是不是那样的？说不是那样的，那个说美国自然那个历史博物馆可能是有这么几天， 您是说的有表演的那种是吗？ 就是它能开24小时 啊、 就晚上可以去逛去。 对，但是它就是我想象啊，因为我没去过那个那么看过那个博物馆，这个要开24小时，那怎么开啊？就是这个博物馆里头灯火通明，然后大家都晚上都来，然后你怎么看呢？这里头白天看也够够的了，晚上就说人少你错峰，那它只不过是一种表达。什么叫博物馆之夜？天黑了以后就叫博物馆之夜，就一般的人下班了，就是比如说5点半6点，然后呢咱们也理解，咱们这博物馆不是基本上那个就是平常下班他也下班了吗？ 对。 但是对于就是博物馆比较早的那些国家，他们的理念就是什么呀？我开夜场为了让观众来， 嗯， 然后您没时间来您来，然后呢就觉得这贵我们还免费，所以呢到这来的时候等于加一班，天黑了以后开的比较晚，但是您怎么也得有末班车，就是这样的。一般来说晚上9点半10点，就是大博物馆都有这样的，然后还每个月有一天，一般是每个月最后一个星期的星期五，更长一点。 嗯， 然后他搞活动，什么在里头啊？博物馆里头是可以唱歌的。 嗯， 搞一帮那个真是老头，70多岁了，一起无伴奏合唱，然后这帮人从年轻时候一直唱到现在。 嗯，驻场了， 气氛。就这种气氛，就是它给博物馆增加一种特别浓浓的这种气氛。 嗯，我就曾经带着我们国家的一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叫周家班， 嗯， 是唢呐乐班在国外的，在德国的一个博物馆 里 边 演 出过。 嗯嗯，当时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互动是吧？ 对，这一段我准备的这段呢是在英国，就是因为谭老师不是提到大英博物馆吗？ 其实我们是先到的德国，在德国演出完了之后就被英国大英博物馆注意到了、 嗯、 然后当时有一些报道、 嗯、 其实当时已经邀请去英国的那个 Walmart 的音乐节演出了，他就也查到了我们的行程，就提前联系我们说想收藏我们的音乐。 嗯， 然后当时就在英国的演出实际上是比在德国更加的热闹，因为英国这个地方它那个音乐的这个尤其是音乐工业特别的发达，这个音乐节也是在欧洲最有名的，叫 Walmart。 嗯，咱们听一下现场的录音啊，这所有里面的拟音是乐器唢呐是吧？ 对， 嗯，我们来听听。 这个、啊、这段不是唢呐，这个它是嘴里的一个哨。 哦，来咱们听听现场的。 Okay. Okay, enough. Okay, let's try some English. Say hello. Say how are you? How are you?Say, I love you. Say, I love Walmart. I love Walmart. Okay, thank you. 这是周家班在国外演出的时候和现场的外国朋友的一段互动， 对， 非常的生动，他们也觉得中国的传统乐器真的特别特别有魅力啊。 是，他们就是很有幽默感，而且那种幽默感跟我们民间音乐里边那种幽默感还是很相通的。 嗯，就是民间音乐走到国外啊，而且我们发现了其实博物馆不仅仅是在容纳刚才像谭老师说的那些可看的啊，能够摸得到的物质的东西，你看声音博物馆，咱们以前也做过石家胡同声音博物馆啊，它就是收纳某一个方面某一个类别的东西。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说说博物馆的分类。 对， 其实谭老师平时啊就特爱走走逛逛啊，除了这个飞出国外之外啊，其实在北京也经常逛。 对，北京的、 嗯、 北京是我的家嘛。 嗯， 然后呢，如果一个人不爱家乡的话，他不会爱上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所以对于北京来说，北京拥有着博物馆就是全国最好的资源。 嗯， 所以我那些朋友说，你们生活在北京你们太幸福了，你看你比如说国家博物馆或者是首都博物馆， 嗯， 那为什么得老去啊？它有特展。 对 啊，所以特展是过一段时间就换一个，所以你就想这个看一个特展然后没看够，您歇两天， 嗯， 再看一把。 对，这个逛博物馆绝对是一件需要体力的事儿 啊。对，那可能是肯定是，然后还得把自己的体力和自己的脑力都调整到共同的一个最好的状态。 对， 然后呢到在里边一定不是坐着的，博物馆没有坐着看的，所以一直得走、 嗯、 一直得走 啊、嗯、 然后呢每天回来以后就是疲惫的不堪， 真的是， 然后相机里头满满的，回去还得修图还得读标签、 嗯、 这个时间呢是一个填补精神世界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然后那个时间过得特别充实、 嗯、 时间过得特别快。 对、嗯、因为你不停的在阅读啊， 对对对， 在吸纳。 对，然后咱们北京博物馆特丰富。 嗯， 然后首先呢咱们国家博物馆刚才出那问题就是 咱们揭晓一下答案吧、嗯、刚才我们说世界上这个建筑面积最大的博物馆是哪个，有法国的卢浮宫，有美国的大都会，有中国的国家博物馆啊， 对， 俄罗斯的一家博物馆，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 国 博、啊、国 博、 嗯、 原因是什么呢，国博的这个馆藏数量跟那些博物馆不能比，但是我们有这么一个空间， 嗯， 然后呢有这么一空间以后就跟书架似的，以后有机会往里添东西，而且呢我们是一个现在是一个博物馆业那个飞速发展的年代，我们那个满怀信心的期待未来吧，就这样。 嗯， 那北京的博物馆您经常会去哪儿啊？ 哎呀，北京咱北京博物馆特别值得骄傲，比如说刚才说的国博，国家级的， 嗯， 故宫博物院， 那比如说五大名窑的陶瓷，过一段时间得到那儿换一波。 对。 然后呢，这个全世界就这么些，然后故宫拥有一个特大的一数量，到那儿您可以近距离观赏，而且讲解的故宫的讲解员啊都特别好。 嗯 啊，都是那种资深讲解员。 他其实准入门槛还蛮高的 啊，对，考什么的都特别棒。 去年的那个比例是1000:50， 那就是5%是吧？ 对 啊，所以那个我有朋友在那儿做，而且是岁数非常大的， 对， 有一个 非常资深，很喜欢。 对，岁数非常大，而且呢，你想想那么大岁数，每次准点到那儿去， 他每周需要打卡2个小时的时间， 对对对，还得风雨无阻。 嗯 啊，这个很了不起， 对， 向他们表示敬意。 嗯， 其实我跟谭老师认识就是在博物馆里认识的。 对对，我们在那儿那个相识，觉得特别有缘分。 在哪家博物馆呀？ 在中国那个石刻艺术博物馆， 五塔寺是吧？ 五塔寺， 嗯。 啊，然后在那儿正好， 谭老师在做一个讲座， 嗯， 就是那个 世界石窟 艺术里边，就关于入选了世界遗产的那些石窟艺术。 对, 对, 对，因为石窟也是比较特殊的，是中国的骄傲，因为这佛教往南传的全是大塔， 嗯， 就没几个石窟，结果往北边传，咱们中国有8个世界遗产级的石窟， 嗯， 啊，个个精彩。 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来了，因为昨天下了节目之后，我们昨天聊的话题啊， 嗯、 和那个 博物馆，那个世界遗产， 世界遗产。然后谭老师就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个，因为我们说到了、过去古人类嘛、然后谭老师就自己给自己做了一个验证啊， 对， 我测了个分子遗传学，我测了个基因。 测了个基因啊， 对对对， 其实我们现在可能大家看不到谭老师的照片，谭老师还是具有北方男人的那种相貌特征的，但是后来一证明，其实南方的基因占的比率是比较大的， 稍大一点啊，就是这个匪夷所思，而且这个他进入基因层面的时候他不撒谎，最后变成了一串数字，然后这个你就等待迎接你不知道的一切吧。 对，其实无论我们去测自己的基因，还是去博物馆看那些过去发生的过往留下来的历史遗迹，我们都是在回首自己的来路。看到来路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心里更加的踏实。这时候你面对现在还是面对未来的时候，你心里其实更有谱。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依然会请谭老师给我们讲关于博物馆的前世今生，我们讲讲各种类别的啊，各种有特质的有趣的博物馆的故事。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打开文化之门。 90书里的魏晋名士群像，春秋烽烟中的千古一时之魂，2018国家大剧院国际戏剧季中国故事板块，7月14至8月1日广陵散赵氏孤儿深情亮相，详询6655000。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经突出夸美潮。 美潮 Meco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 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三副古书片，三次晒毛眼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小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溜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手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他得了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87.6，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变异转。0160-6858-5858-6868-5858。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19:32，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我们要推开的是博物馆之门，和您聊聊世界上那些有趣的博物馆，讲讲博物馆的前世今生。再一次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世界遗产专家、专栏作家谭怀宇先生，欢迎谭老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还有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张欣， 大家好。 节目的下半时段，谭老师给大家出了这样一道题，他问大家世界上最早的博物馆，很有名的大英博物馆，一年会闭馆几天呢？有三个选项，大英博物馆一年有几天不开门？ A 52天， B 12天， C 3天，最后一个选项天天开门啊。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可能获得我们节目组送出的一份精美礼品。其实说到博物馆啊，很多朋友喜欢去，比如说我喜欢古生物，我就去北京自然博物馆啊，或古代动物博物馆啊，去这样的。有的人喜欢历史，喜欢建筑，那我就去故宫博物院啊，或者我去五塔寺，就去有历史遗迹的博物馆。我们发现博物馆其实种类繁多，什么钱币博物馆啊、汽车博物馆、农业博物馆，尤其是咱们北京博物馆就更多了。那我们来说说这些博物馆是按什么分类的？有的博物馆特别博大，其实别的博物馆有的东西它也有。分类的标准是什么？ 对，这个博物馆是它是一个事业哈，然后呢跟博物学有关系。刚开始是博物学，后来博物学就分家了。最早先呢就是分出来的叫地质学，先把死物给分出来了，剩下就是活物。然后呢又分成植物的、动物的、古生物的，就这样的。博物馆也是这样的。博物馆刚才说过，大英博物馆已经分裂了，就是先把图书先分出去了，但是大英博物馆现在还保留着少量图书，什么画什么的还少量的。然后大英博物馆里头没有油画。所以呢它就是真是大那个大的油画一幅都没有。但是卢浮宫呢就有，大都会博物馆就有大面积的油画， 所以呢，那个大英博物馆是一个专门收文物的一个博物馆，它里头藏的是历史。 嗯， 然后呢，刚才说的卢浮宫和大都会博物馆呢，它是兼收。然后呢，再过渡到那边呢，就是专门的一类叫美术馆。 嗯， 然后美术馆里头基本上就两样或三样东西，两样呢就是油画，那个雕塑。 嗯， 如果要有三样呢，就是在这个博物馆里头有一种特殊的看的方式，就是它这里有好多桌子。 嗯， 也不是好多，有这么几个桌子摆在这个厅的中间，然后呢，这桌子上头盖着一块皮革，这个皮革呢，你要老去就知道，这里头放着一些怕光的东西，比如说有一些什么徽章啊，或者是雕刻的一些东西。 嗯， 您到那儿尽管把这个皮革揭开，你就看着这底下了。 嗯、哦，就它常态保存就得盖上。 盖上，然后呢，盖上到那博物馆里头，您别不敢动，这就是让您动的。 您可以掀开。 哎，可以掀开的。 嗯， 对。然后呢，这博物馆刚才说过博物馆嘛，这是属于两类哈，一类叫美术馆 gallery， 嗯， 一类呢叫博物馆 museum， 然后呢，第三类呢比较多的就是自然类的，比如说咱们北京哈，地质博物馆，古生物博物馆，然后呢，自然博物馆，这都是那个一类的，就是它是研究这个古生物或者是自然赋予我们的一些条件的，什么地质啊，什么这些方面的这种博物馆，这是一类。还有一类呢，就是更说的更确切点叫专业类， 嗯， 越来越专业了。就是比如说，你要是见到一筷子博物馆，您一定觉得这里头不会有别的，它必定是各式各样的筷子， 嗯， 什么北京咱们有啊，那个风筝博物馆， 对， 啊，然后呢，什么京剧的这种博物馆都会很多很多， 嗯， 一样博物馆， 对，国外也有啊，国外博物馆那就更好玩了，玩具博物馆， 嗯， 卡通博物馆，然后呢，这个。就是专业类的，还有一些主题类的，比如像儿童博物馆， 嗯，所有和小孩相关的， 对啊，就是这个妈妈把宝宝一怀上的用品就在那儿就开始了， 嗯， 然后呢，就是包括生出来奶瓶、尿不湿，这都是100多年前就没有胶皮的时候，人那奶瓶那瓶嘴是金属的。 哦，那时候孩子，哎呀， 那时候孩子已经能用上奶瓶就不错了，因为它可以加热。 金属奶瓶儿、奶嘴啊。 对对，然后呢，再往后呢，就是小孩嘛，再往后就长大了就开始玩了，所以呢，这个就是各种玩具， 嗯 啊，所以这个博物馆呢，就是这种博物馆就特别有意思。有儿童博物馆的那些国家呢，小孩首选的是去儿童博物馆去玩，而不是选去。自然博物馆里去玩， 那里头有好多好玩的， 好玩的，嗯，所以刚才说的就是比主题类的，再往下分呢，就是名人故居， 嗯， 这个哪儿都有啊， 对， 比如说咱们北京，你喜欢书，你喜欢看书，咱们也有什么曹雪芹故居啊， 嗯，《 红楼梦》四大名著，这个一到那儿去找些灵感是吧？我们现在就有一样东西，虽然看不见，但是它存在，叫做气场， 嗯。 所以看看曹雪芹当年在这儿怎么过的，然后去这些地方，然后呢，国外这些名人也都是，比如说诗人啊、音乐家呀、什么政治名人啊等等，全都有，这是一类。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咱们这儿中国还没有，以后可能会有的，就是肖像博物馆。 嗯， 它是单独一类，就是里头这个画油画的人没名气。但是被画的人有名气，而且这个被画的人往往是科学家呀、什么作家呀，都是一些不是王侯、不是政客的那些人，往往是什么就是他做了一个什么运动，包括什么贝克汉姆，这都是那个 Beatles 都在里边，它是一个时代标签。 嗯， 所以这个以后中国可能就会有，而且呢，这个会蓬勃发展。 我记得您跟我说过，就是说咱们国家有好多那个非常著名的那种省级博物馆，但是他们的，这个也是不同的类别的。 对对对对，咱们那个省级的博物馆、市级博物馆是咱们中国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比如说咱们的历史哈，咱们说咱们那个这些朝代哈，这个秦朝啊、再往汉朝， 嗯， 那么你到省级博物馆找都能找得到青铜器，这个山西博物馆啊，什么河南博物馆啊，这都是就是拿到世界上都不掉份儿的，都特别棒的、 嗯。 所以这个省级博物馆现在都是讲究打着飞的去看博物馆。 嗯， 有一些这个博物馆，就比如说陕西博物馆，陕西它资源多呀，不光兵马俑啊，人家一说我这多少朝代的古都，然后那里头青铜器，好家伙，一个厅啊，所以到里头看，我当时看完了以后，我是这里头能写两篇博士论文。 对，所以就是你如果逛博物馆的话。我觉得起码得留出一天的时间，就是看你去这个博物馆的规模 啊， 就你完全一天是沉浸在那儿然后逛的。 对对对，然后那个博物馆有一个要素就是错峰。 对， 错峰。然后呢，错峰呢，咱们首先这个中国的博物馆星期一都关，一年关52天。 嗯， 然后呢，这个是法定的。然后那个其他的时候，周末寒暑假你不用说、 嗯、 人多，然后呢您想看这博物馆付出时间代价，然后冬天又冷夏天又热，最好的方式叫错峰。 那是怎么错法呀？ 就是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无奈，就是你没有时间错峰去。比如说谭老师您可以去，那你看我上班我就请假，然后我没时间。 不是， 嗯， 这是借口， 借口， 这一定是借口、 嗯、 是真爱肯定有办法。 对，就是刚才放广告的时候，谭老师又强调这一点，是真爱，你一定要去。 也有办法，然后是真爱，你每天不是排一序吗？ 嗯， 如果你每天排序排在第四位的话，你永远干不了。然后你永远排在第四位，就永远 干不了。一天只能干三件事。 对，一天干三件事， 嗯、 所以你怎么能把这东西，它是不是排序在前面？ 嗯， 也审视一下自己，我一年是不是需要到博物馆里打卡，还是我要到博物馆里吸氧？这俩不一样，然后要到博物馆里去吸氧，你去一遍两遍，就是说怎么着都去了。 嗯，谭老师都醉氧了 啊！对对对，我 刚才给大家留了一道互动的题目啊，就是说世界上最早的博物馆，非常有名的大英博物馆，它一年有几天不开门呢？一共是四个选项 ：A 52天不开门，大英博物馆啊 ；B 12天不开 ；C 3天 ；D 啊全天都开啊，全年都开。我们听众朋友不少都选 D， 我跟你们说 ，D 的选项是我后找吧上去的。对啊，现在还有机会改。正确答案在前三个里头，大家可以选一选，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博物馆的分类啊，嗯，刚才说到逛博物馆的时候，谭老师用了一个词说吸氧，吸氧和打卡是不一样的 啊，不一样的。 嗯，您觉得不一样在哪儿？ 就是这个鸡蛋从里边破开了是生命，从外头打开的话是炒鸡蛋嘛。 嗯， 所以你如果需要的话，你就是不一样的。到那儿以后，你想要找的东西，首先呢，那个目标感，即使我跟大家说要空杯进去，但是大家也至少喜欢，比如说我为什么到这儿来？ 嗯 啊，然后呢，我来这要找什么？比如说你要想找古生物的，你比如说我特别喜欢这个恐龙或者是古人类，那这个提前就做了准备了，尽管您做准备了还是得空杯， 嗯， 否则的话装不回去什么东西。 哎，空杯是谭老师说的一个关键词啊。怎么达到空杯？ 就是你把你以前的认知全放一边儿， 嗯， 因为你忘不掉，你先放一边儿，然后再仔细的在那个过程中，好好让自己的精神跟那个展品贴近，然后呢，要读标签， 嗯 啊 嗯， 然后现在比如说咱们现在有好多是扫二维码，扫完二维码都不用它讲解器了，现在都是手机， 对， 就自己就解决问题了，然后呢，这个就是空杯。 嗯 嗯， 然后回来之后，尽管你以前那杯水和现在这杯水两边一对完了之后混了，没关系，知识是需要刷新的。 嗯， 就是在知识面前丢人那不算什么，就是我们对大自然的认知实在是太有限了，所以我们才会表现得这么饥渴。 嗯， 而这个精神上的需求您必须得先满足了， 在上节目之前的时候，谭老师给我们提供了十张照片。您为什么提供这十张照片？大家其实发送博物馆到广微信、我们的 发送博物馆三个字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看到为今天节目准备的谭老师准备的这十张照片啊。 那么多的博物馆，为什么？ 然后呢，因为今天咱们这节目哈，是我觉得应该举案齐眉的节目，就是得把这案举过眉梢，得到这个层次，因为我们叫打开文化之门。 我得谢谢谭老师，是吧？ 对对对，它是一个真是挺高的节目。然后那个，我觉得得把这个世界上最好的博物馆得给大家展示一遍。另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国，我们毕竟是中国人嘛，所以我们对中国的博物馆得有个了解。得有个跳跃性，比如说北方博物馆和南方博物馆是什么样的，然后这个不同的博物馆里从哪开始讲起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博物馆，云南博物馆是它是从寒武纪开始讲起的，那是五六亿年前开始讲起的，然后有的博物馆呢是古人类开始讲起的， 对，它起点不一样， 就是即使是省级博物馆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想给大家展示出了一个立体感，所以选了这十张照片。 有上海博物馆。 上海博物馆是个洋博物馆，因为我们知道它海派，是吧？所以海派范儿就是，你比如说看外展，上海博物馆多。另外，上海博物馆的陶瓷和青铜器，在中国都是最棒的。 其实以后有大家有这个关于博物馆的这个问题，可以咨询谭老师。 不，还是听我们这个节目，听我们这节目。大涨知识， 那我们得多请谭老师来啊！比如说我喜欢什么，那我到哪儿去看，是吧？ 啊，对对对，这个我也是看过来的。我没去过的地方我不讲，我只讲认知，我不讲知识。 越千见而后识起啊，就是看得多了，自然啊，这个水平就高了。我们这个互动题目很多听众参与了啊。杨柳青青说大英博物馆全年52天不开放，选 A。小葵说这个问题猜一个吧，3天。文选的是3天，红十字也是3天。不少朋友选的是 C， 但是海雷啊、珊珊啊，还是选的是最后一个。我们让谭老师揭晓一下答案。 哎呀，米夏太坏了，那刚才说好3个，直接又 着不了。 我们对未来是想有期待的，是吧？是想博物馆天天开哈。对对对，那个因为刚开始时候人物博物馆可能天天开过，但是呢在欧洲呢它有重大的节日， 对， 就是圣诞节，它全社会全休息了怎么办， 就是它开了一个没人来， 对，所以就那3天 资源浪费了， 对对，就大家都休息了，然后呢就那3天不开，圣诞节之后的那三天就记住了，就年底那3天不开，剩下的时候啊，我还赶上什么呢？他们有演习，演习下午看着半截的时候，直接一声就里哇就开始响了，然后那时候清出去了，那不算那个不开、对， 您是不知道他要有演习， 我真不知道， 以为真的呢。 然后我碰见了这情况，我觉得哟，我的认知又得到了一次确认因为在博物馆里头这种事情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博物馆是个公众场所，那不是个娱乐场所，你在里头到博物馆里头，您要是小孩蹦蹦跳跳，你都得制止他一下，从小教育他到这儿来要注意环境。博物馆不是娱乐游乐场， 对， 是有差别的。 到 这儿都是安安静静的，在博物馆里头允许拍照，但是用闪光灯是不对的，因为用闪光灯它影响到了别人，影响到了别人就是不文明。而不是说我用闪光灯对这个展品不好，不是对展品不好，所以呢在里头不能用架子，你用架子有可能影响别人，是这样的。 对，博物馆参观的时候有自己的一套参观的这个礼仪。 对对对对，然后呢，不同的博物馆可能有不同的要求。我觉得尊重当地的要求，不管他提出什么要求，我不许拍照，不许拍照，我们有脑子吧？然后呢，如果是真爱的话，就记得住，是吧？ 这谭老师一直说是真爱啊。 对对，就是你排序如果在前面的话，就是努力你记点什么回来。如果你要是拍照的话，也是想记录嘛， 记录回来之后再翻回来。 我发现就是现在很多朋友啊，就是比如说看一场演出或者说看一个展览的时候，他一直在拍，我就觉得他拍的时候他其实损失了很多信息。 没错， 他一直在看他的小的那个框，然后整个这个场域给你的感受，包括你肉眼可见的部分你都丧失了。 对，他那个也是一种内心世界的反应，然后他想记录下来，可能想分享， 对，可能想给别人看、 这个、对对，这个没错。但是那个首先博物馆你进去以后还是得看，就是你说这事儿是看博物馆吗？刚才你说的， 就博物馆里，比如说有人在 看演出， 对，他就一直在录， 然后呢， 还不止一人。 对对对，如果要是，不同的人有不同要求嘛，是吧？如果要是您能做这事儿，给您附加一个，您自己在不录的时候再看一场，也行吧。 对、 啊、 对， 说到真爱了啊，最后剩一点时间，我想问问，比如说谭老师，您觉得北京的博物馆哪个是您最爱的？ 哎呀，不能说最爱，北京博物馆我 最爱之一。 我跟你说几个吧。比如说哈，那国博不用说，那是那个就是顶级的博物馆，故宫也不用说，这一年都得去几次的。 您一年进宫几回啊？ 一年那宫里我老师在那儿，我得跟他学陶瓷去。 对，腰牌一会儿给我们留下啊。 对对对，然后呢，这两个是那个国际级的， 嗯、 哦，然后呢，国家级的，比如说说一博物馆，中国典藏博物馆。 这是国图是吗？ 国图又分出一个中国典藏博物馆、哦，所以呢，它里头有好多特展。另外呢，中华艺术宫。 哎，这我不知道。 世纪坛。 哦，世纪坛啊。 叫中华艺术宫。它里头全是巡展。 对，巡展比较多。 对对对，首博。首博也是那个，就是比如说专业性展览特多。 对。 前面是就有一个那个西藏文物的展，然后人故宫拿出一件那什么来，步辇图。真品到这儿来展。 对， 所以这一下 他会征集不同博物馆这个主题的展品来。 对对对， 所以你在看这个展品的时候，你能感觉到啊，就是布展的人他的心思。 对，抓紧时间，美术馆，中国字头的美术馆。你如果喜欢美术的话，你不美术馆怎么也得去啊，这是基础啊。然后呢，就是中国这从敦煌壁画，一直到西洋油画，一直到抽象派啊，什么还不说写意。都得到那儿去。所以刚才说这几个都是北京大亮点，这几个你去就去不过来。 对，也不是一天能逛完的。 还有你比如说中国讲究古建筑，中国有一个古建筑博物馆，北京。 对 啊，在那个 在 先农坛。 对，先农坛。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 所以到那之后你看这斗拱或者什么里边的一些建筑结构， 对， 你要不把这儿就是安安静静看清楚了，你出去。 而且我告诉你，这种比较偏门的博物馆人特别少 啊，还错峰，然后呢，还有免费日， 对， 他还是每周三还有免费日，所以呢，就是您来吧，就只要是来博物馆学习的，都是有学习要求的， 对，就是你精神品位是相对比较高的。 那我们这社会是给这种人资源的。 对，尤其是在北京，我们说北京最文化最北京啊，就是有的时候你觉得自己焦头烂额很焦虑的时候，你突然去一家博物馆逛上一上午，你再出来，其实你的心都变得平静了。 能达到这个当然更好了。是吧， 但是谭老师一直就心静如水。 哎呦， 寻求真爱。 那还是有那个比较遥远的那个。 有一听众特别逗，说岁月静好，说哎，那基因那在哪儿测，我一会儿单独给您回。看您的那个是南方是北方，在什么 上网查， 上网查就可以查到， 都能查到，而且他们现在还打折，我这属于做广告了， 没说具体品牌，不算 啊，不算啊。 其实关于博物馆的故事有特别特别多，我们真诚的希望谭老师以后做客我们的节目，带着我们去逛专业的博物馆，我们就某一个领域啊，找他有意思的细节，有意思的故事。也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今天我们要把奖品送给文啊，他两道题都答对了，一会儿把你的电话发给我。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明天的节目我们再见。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夏季送清凉，在七月的每个周二，新老会员来电订购所有商品即送您50元购物积分，下次购物时可立省50元。